在伟大领导人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17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书信指出，金正日大元帅诞生在革命的圣山白驼山，作为游击队的儿子，并成长为伟大的革命家。他在长久的期间英明的领导党、军队和人民，为祖国和人民、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永不磨灭的伟大业绩。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和全体旅华同胞都充满决心，又时刻牢记金日成金正日民族代代享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未曾享有过的领袖福、将军福和伟人福的特大恩典、幸运莫大的自豪和荣誉，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领导下，一定打开海外侨胞运动的新的全盛期。书信表示，为先君祖国的富强繁荣和民族永恒的幸福，为祖国自主统一和世界自主化事业的胜利，衷心祝愿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安康。